的大眼睛，我每天都想起，不知不觉我又来到你家的小树林。你呀太美丽，我不敢看着你，你实在不该对我笑，让我跳进你的陷阱。今夜的风儿轻，别让我伤心，我就躲在你家门外的那片小树林。我痴痴的想啊，我苦苦的望啊，我想待在你身旁。